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中国新华社、中国香港的南方中国晨邮报、几内亚的自由报和保加利亚的闪电报报道了平壤的黎明大街建设工程得到大力推进的消息。